我来吧。 终于有人应声了。灯花叶一看是知月倾城，这是个姑娘，在精英堂这种高手聚集的地方，女玩家比例是相当少的，是个妞，大家都当宝贝一样，各队抢来抢去，把和姑娘一起下一次副本弄得跟福利似的，搞到最后，高手姑娘反倒都没个固定队。 京城啊，那你过来吧。 灯花叶也多话，报了位置过去。云归和知月倾城很快就到了，加入了蓝河的队伍。云归本就是这队人，知道情况，知月倾城却有些茫然。这队伍没有 MT， 没有治疗，多了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职业居然没有职业。 大神，这两位你看还合适吗？ 灯花叶对君莫笑话里带刺儿的说着，于是叶修就真的认真看了两眼。 嗯，可以的。 云归也是元素法师，武器是20级素武水灵法杖，同时20级法杖、水灵法杖和紫铜法杖在基本属性上都差不多，区别只在附加属性，一个是火焰爆弹技能等级加一，另一个则是冰霜雪球技能等级加一。从法杖的选择上可以看出，这两位元素法师所修元素路线并不一样。至于知月倾城，则是个魔道学者，这职业同是法师系的一员，被称为法师中的科学家，运用大量的魔法道具来进行战斗，而且拥有一定的近身战斗能力。知月倾城用的武器是20级紫武水晶魔杖，而不是魔道学者专属的扫把，如此叶修也无法从他的武器上判断出他的技能路线。不得不多问一句， 什么流派的？暗系体术流。 知月倾城说。 修鲁鲁有家吗？ 叶修问。修鲁鲁是魔道学者的一个挑衅引怪的技能。 随机加。 知月倾城回答。随机加的意思就是，技能一到可以提升的时候，就立刻花费技能点让其升级。 哦，太好了。 叶修说。 大神满意了？ 灯花叶在旁问道。 嗯，可以了，准备进吧。 叶修说。知月倾城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是怎么情况呢，结果就听蓝河宣布。 大家听着，这趟副本由君莫笑指挥。 你指挥？ 知月倾城很意外。 嗯。 为什么？ 为了通关记录。 聂修说着一迈步进了副本。 喂喂， 蓝河这喊着，人却已经没入森林没了，显然是已经进了副本。蓝河那个郁闷呢，要怎么打在副本外先讨论掉啊，进了副本可就开始计时了，那时再讲解多浪费时间呢。 大神都进去了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快进去颤抖吧，凡人们。 灯花叶大声笑道。 出来再找你。 蓝河骂了句，和四人也连忙都进了副本。冰霜森林里的小怪是一种绿皮蓝鼻子的哥布林，有远攻的，有近战的，还有会魔法的，种类繁多。明显已经不再像新手村那么单调有规律可循，而且所有哥布林模样完全一样，不到出手攻击根本不知道对手是哪一型号的。蓝河四人齐进本后，副本计时正式开始，大家都没在门口傻站，抓紧时间赶路，一边听着叶修下达的指示。 有魔道学者就好打多了，我们有一波流。 蓝河吓一大跳。 怎么有一波流？ 一波流你不懂？ 叶修比蓝河更惊讶。蓝河当然懂，荣耀里一波流的意思就是一次就把能开到的怪全引出来，然后巨怪一波全灭。但这个打法是在对副本有一定的等级压制，而且拥有强力 MT 的时候才能用，同级副本里没听说过用一波流的。 一波流就是，我懂我懂，我就不明白我们怎么用一波流。我去引怪，然后修鲁鲁巨怪，火法烈焰冲击，冰法暴风雪，然后 你说和没说一样。 行了，你去开怪吧，我们一波流。 蓝河泪流满面了，这基本流程他当然也知道，但一波流的关键在开怪的那人身上，能不能带着一波怪活着回来，这是个问题。结果人轻描淡写四个字，我去引怪，就把最关键的问题概括了。蓝河说再多也是浪费时间，算了，死就死吧。蓝河发了一个瀑布汗的表情，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。其他三位看蓝河都这样说，也都认命了，排队瀑布汗表情跟上。就叶修最后敲了个微笑，喊道： 上了。 君莫笑跑出去了，蓝河等人望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什么壮士一去不复返也不过就是如此了。 不得不说啊，人还是很豪迈的，我欣赏他。 雷鸣电光吐槽中。 都跟上。 前方传来喊声，四人齐抬着瀑布脸迈步跟上，已经看到君莫笑接近了两个哥布林。两个哥布林一个开始扔石头，另一个开始搓冰剑术。四人齐声道： 悲剧啊，上来就是两个远程怪。 石头和冰剑飞出，但就见君莫笑的身子似乎只是晃了两晃，石头和冰剑就已经擦着他身飞过了。 我靠，不是吧， Z 字走动。 蓝河惊叫。Z 字走动其实依然只是一个移动中的变相操作，左一移右一移，同时不放弃向前，画出来的最终是个 Z 字轨迹。但这个操作进行得太快时，移动幅度就会变得很小，角色瞬息之间完成变相，看上去就会不像是移动，只仅仅像是抖动了一下。如果只是仅仅飞快地操作一下，让人物达到看起来抖动的效果，那能做到的玩家就太多了。但能把 Z 字抖动运用到实战中，那就必然是大高手了。仅靠这种最小幅度的移动来躲避攻击，不用说也知道这人的判断和操作有多么精准了。不止蓝河，雷鸣电闪他们三个自然也是识货的，此时震惊的在这一个精妙的操作之下。就见君莫笑已经冲到了两个哥布林身前，抬手已经一掌，一拳气劲拨散出去，两个哥布林轰一声就已经被震飞出去。战斗法师15级技能落花掌，这一技能拥有很强的吹飞效果，哥布林身小体轻，中这一掌飞出去数米之远。君莫笑没有任何停歇，身形又往另一边冲出一截，这边又是两只哥布林，一有玩家进入仇恨范围，立刻掏出了大棒，倒是两个近战攻击的。于是这一次君莫笑再没凑到两个家伙身边，直接继续朝前冲去。向前吹飞的两个哥布林已经爬起身，一个又准备扔石头，一个又正在搓冰剑。君莫笑人还距离他们两米，战矛已经抖出来，噗噗两声，两只哥布林石头还没扔出，搓冰剑的也被中断。君莫笑又一矛扫出，两怪被放倒，踩着他们就跑过去。下一目标是正前方10点钟方向的两只哥布林， 这次两个一个掏棒，一个搓冰剑。冰剑飞出时，君莫笑直接跳起，顺便也从掏了大棒冲过来的哥布林头顶上飞了过去。半空已经一锚地出，将接着在搓冰剑的哥布林给打断。落地后一绕，已经闪到这哥布林身后。两哥布林一个转身，一个举大棒转身来追。君莫笑抬手又是落花掌，两怪被轰飞，而且不偏不斜，正好撞在之前两个远程哥布林身上。两个哥布林悲哀的又一次技能没出来就扑地了。就这样，各处或站岗或巡逻的哥布林被君莫笑或引或轰全部都给惊动了。近战哥布林齐齐舞着大棒尖叫着追赶君莫笑，远攻的则也都在忙碌地施展着自己的手段。冰霜森林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，蓝河等人追在后面，一个个都是迟疑不定。不可否认，这个君莫笑在技术上的确相当有两下子，但是把副本闹得如此鸡飞狗跳，这看起来怎么也像是一对高级玩家过来碾压副本了。此时的蓝河四人都已经看不到君莫笑了，他们身前是大堆尖叫着的哥布林，朝着前面不断追赶着。君莫笑呢？蓝河他们只能从两个地方知道他还活着，一是队伍列表，君莫笑的生命还有一大半，活得相当精神；二是时不时可以看到君莫笑跳起来的身影，一晃落下就又被哥布林们给挡住了。 这已经有20多只了吧？ 云归声音有点颤。20来集下副本就搞成这个样子，这太雄伟了。 还不杀吗？ 知月倾城早准备好了修鲁鲁。 我现在想知道他一会儿怎么返回来。 雷鸣电光望着眼前已经把路全给霸了的哥布林怪堆，语气中带着钦佩。 不会是要我就这样把修鲁鲁丢出去吧？这聚不到啊。 知月倾城着急啊。由于哥布林攻击方式有远有近，此时就分成了两个集团军，一大部分举大棒的紧追不舍，另一部分则保持着距离，要君莫笑跑出他们的远程范围才会开始跑几步。 干什么？你们难道都在问我？我可什么也不知道啊。 蓝河说。话音刚落，这边的雷鸣电光突然也开始蹦蹦跳跳，努力想看看怪堆的后面是什么情况。这挺搞笑的举动此时另三人却都笑不出来。蓝河连忙问着， 什么情况？ 怪聚的相当漂亮。 雷鸣电光说。 哦， 蓝河也有蹦着看看的冲动，但身为蓝溪阁五大高手之一，第十区的会长大人，还是要保持一点身份的，于是淡淡地问着， 怎么聚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怪一团一团的。 雷鸣电光正一边蹦一边说着，所有人都突然就听到一连串的掌击声。 落花，我靠，这掌轰得好爽啊。 雷鸣电光大叫着，其他三人也看到前方的哥布林们一下子乱了。这一记落花掌不知轰飞了多少哥布林，倒飞出来的大棒哥布林撞着后面的远程哥布林，一下子倒了一大片。四人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，就见前方怪堆里君莫笑右手提矛身后，左手推在身前，衣襟飘飘，还保持着落花掌的造型，身遭附近全是横七竖八的哥布林。这一瞬的画面停留了连一秒钟都没有，但君莫笑这一刹那的威武造型却一下子印在四人脑海中。但是下一秒 横七竖八的哥布林们已经爬起来了，无畏地准备再度冲上。君莫笑跳身而起，雷鸣电光，抓紧时间吐槽： 干嘛？他准备飞过来啊？ 结果 他飞了，他真的飞了。 雷鸣电光泪流满面地叫着。面朝他们的君莫笑跳起后转身180度，随后一声枪响，人突然就朝着他们这边倒飞过来。蓝河他们都是识货人呢、一下就看出来这是枪手们的空中移动技术，在空中开火，利用枪械的后坐力让人物在空中完成倒飞。枪械的后坐力越大，倒飞的距离越远。君莫笑这一下起码是步枪以上级别，一个倒飞直接从怪堆头顶上穿越，落地时反倒是跑到四人身后去了。哥布林们疯狂地转过身来，潮水般就要冲来，结果正迎着他们的却是蓝河四人。四人都是一头大汗，随即就听到君莫笑的声音： 法师攻击，修鲁鲁准备放了。 四人连忙凝视一看，大惊。这一瞬间转身疯狂追来的哥布林，远程的原地不动施展着攻击，近战的在朝这边赶路，所有小怪正好全都拥在了一起，抱成一团，绝对是群攻的最佳时机。 快，快攻击！ 蓝河连忙叫着，一波流最难的引怪异环节居然真的被这个没职业的家伙给完成了。但是想把这一堆怪一次就剿灭可也没那么容易，绝不可能是两个法师一人一个法术就能给全刷掉的。雷鸣电闪和云龟不敢怠慢，一个用烈焰冲击，另一个用暴风雪。两个法术各属两个系别，虽是同级技能，但效果各不相同。火法讲究的是爆发力，烈焰冲击一经释放，哥布林脚下燃起一个火焰阵法，腾一声响，冲天的火焰拔地而起，足有3米多高。哥布林们受到了冲击，突的浮空而起，在烈焰的冲击下尖叫翻腾。但这一技能不是烟花，腾一下火柱冲起1秒钟就没了。哥布林们跟着已经要往地下摔去，云龟的暴风雪却就在此时哗啦啦地降了下来，冰雹夹杂着雪花，个个都有包子大小，毫不留情地朝着哥布林们身上砸去。烈焰冲击的攻击就是那么一下，暴风雪却要持续4秒，平均每秒落一下。论总伤害，暴风雪更高，但瞬间输出明显是烈焰冲击更猛，这就是冰系与火系各自的特点。 修鲁鲁， 叶修喊着。知月倾城早做了准备，连忙把修鲁鲁准准地丢了出去，正是怪堆的中心。这修鲁鲁就是个布娃娃一样的东西，对半径2米以内的怪有嘲讽作用，强制怪物将仇恨放到他身上。当然这些也不是无条件的，首先修鲁鲁的等级不能比怪低，其次普通修鲁鲁对精英 boss 领主之类的怪是无效的，必须再用魔道的另一被动技能修鲁鲁改良来逐一实现。目前知月倾城的等级还不够学修鲁鲁改良，但他的修鲁鲁是随级甲，等级方面没有问题，这一扔出所有哥布林都朝着修鲁鲁跑去了。